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韩永。 喂，我哋今个礼拜呢就睇咗呢个赤壁啊，三国嘅。 仲有。 係啦，冇错啦。咁讲呢个之前呢，我哋或者又讲一次我哋个 email 啦。 咁 email 地址系咩 呢？咁我哋嘅 email 呢就係呢个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一次俾大家听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有啲網友呢話個聲音唔係咁清啊，同埋呢有時話 Google 嗰個會上得遲啲。咁其實大家呢可以嘗試下呢去kick 嗰個嘅 WMV 啦，或者呢個 MP3 純聲音版嘢都可以嘅。其實 個 WMV 呢個畫面係冇壓縮添㗎，反而係靚啲㗎。大家可以 full screen 睇呢都睇到啲圖片係 OK 嘅。咁或者大家試下睇下呢兩個版本啦。 歡迎大家試其他嘅版本啦。 冇錯。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資訊啊，或者咩報料咧，就可以 email 頭先我哋個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我哋講翻赤壁，係咁啊，今朝好早就去睇啦。咁呢、這個 清醒未？ 唔係好清醒啊，大佬真係唔夠瞓。咁呢個就吳宇森嘅作品啦。咁嘩，真係以前就睇佢拍呢個英雄片啊，睇好多啦，即全部都係現代嘅。even 佢拍呢個嘅西片都係啦。嘩，原來拍呢個中國古代嘅戰爭片好掂喎。 佢控制成點呢？因為上次 Wind Walker 就真係 Wind Walker 咩嚟㗎？ 印講個印尼安人嗰套啦。 我冇睇喎。 嗰套就俾人話啲戰爭場面控制得相當差啦。 喺度咩時代㗎講呢個？ 二次世界大戰。 OK。 嗰個有啲特殊密碼，用咗啲印加語言嘅，咁淨係得啊 ，Nicolas Cage 係要保護嗰個印加人啦嚇。 嗱，咁呢個因為吳宇森始終以前都係有拍過呢個嘅，即係算係古裝片啦。 帝女花喎， 唔係喎，咁佢唔係喎，你唔好搞錯喎，佢以前即係一路出身，即係未做導演之前都係跟好多導演，所以呢個對武俠啊嗰個世界掌握佢係好好嘅。 我相信係冇問題嘅。 但係呢套戲呢佢唔係武俠㗎，即係佢哋唔會話有啲咩飛曬天啊，咩劈開座山武功。 正常嘅打法係咪 呀？比常人可能個 power 係大啲嘅，即係例如啊關羽同啊張飛就特別係啦，佢哋淨可以徒手擁低隻馬嘅， 哇，咁 好犀利，不即係佢又唔係打死馬，即係唔係咁，即係可能可以擁開佢咁樣咯，咪好有型嘅喎，佢表達得唔搞笑嘅喎，即係有一段咧講啊，即係佢哋即係打輸咧，其實本來已經咁啊，關羽又即係喺度苦戰緊啦，其實唔係苦戰嘅，因為佢都係一打好多嘅啦，可以。咁呢度佢雖差唔多埋到曹操身㗎，佢成把嗰把青龍 刃刀 下飛到埋曹操塊面咁滯嘅，成插咗喺度，佢哋嘩咩事呀，都來者何人呀，咁跟住佢都嗰時咁先睇一睇話原來阿雲長嚟嘅，咁佢跟住呢佢哋梗唔俾佢埋啦，啲將士原來 stop 唔到佢㗎，你就幾多人架住佢，咁一手就推開曬你。咁有一度好笑喎，咁佢一個喺度喝佢嗰個人啦，佢騎著馬，佢踩住嗰支熟嗰支旗呀，咁佢梗唔 like 啦，阿關公係咪，其實佢唔係唔 like 乜，佢唔 like 佢踩住支旗啫。 嗰人應該係熟嘅旗 㗎喎。即係佢哋嗰支旗啦，我唔知寫，可能寫個流字咁話，即係咁嘅意思啦，可能寫個流字咁啦，一睇唔到又踩住咗地下㗎嘛。咁佢一手就擁低佢成連人帶馬成個反轉執返支旗，跟住都冇人夠膽同佢打，成曹操都話等放佢走。 見到咁嘅場面都 唔係曹操話佢要殺我死咗啦，佢係想攞返把刀啫，佢行去身邊攞返把刀拜拜咁，好型嘅拍得。咁後來張飛又有一段啦，講佢成赤手空拳，直情打呢、這個嗰啲叫咩攬球咁啊，嘣嘣嘣係咁撞開啲人，有啲似呢個 Hawk 啊，啲人係成 stop 唔得，跟住佢又係最尾整嘢，好似紅瑞星咁咧，一嘢膊頭撞埋只馬，又成只反轉，唔係佢冇飛起嘅，唔係飛起，跌低咁咯，即係可以撞跌只馬嘅，即係佢哋 power 係可以咁樣，咁你一般人係你揾啲咩矛啊去怼佢，佢成好似當你牙籤咁咬斷嘅。即係當然又唔係話咁脆弱嘅，但係即係起碼佢可以隨手整斷你啲武器啊，或者搶咗你支矛，你冇辦法有力嘅。咁係好犀利嘅，即係真係以一打百都冇乜問題嘅。 咁就未至於超人咯，唔識飛，唔識成，唔會話咩打穿牆咁 嘅金剛不壞之身嗰啲 嚇。係啊，或者你當其他嗰啲人未食飯啦，或者你咁諗啦，即可能當時亦都係嘅，即係現實上佢哋都未必話個個有咁嚇個糧食啊。 佢哋話曬都像你。 係啦，同埋有啲人烏合之眾，咁你唔好預佢啲咩武功啊，可能都係琴日先入嚟。咁佢哋係比起常人係好打好多咁解啦。咁趙子龍咧，反而冇佢哋咁神勇嘅喎，佢勇嘅啫。 唔係劉德華版本嗰個。 絕對唔係啦，經常受傷，佢好似呢、這個即係救呢個阿斗嗰段啦。咁其實咧就講佢一路都中㗎，中到，因為你諗啊，現實上真係冇可能連一刀都唔中啦，係咪先？ 咁幾百 即係唔死啫嘛，斬到成身血㗎俾人。即係佢，但係佢係要護住個細路啦，當然個原因係因為佢可能佢唔能夠全力去作戰。咁後來亦都有一段講佢。爭啲仲有人暗戰，咁竟然係阿周瑜飛撲同佢擋喎。原來呢套戲入面啊，周瑜即係阿梁朝偉啦，係好好打㗎喎，即係唔係講，但佢一路都冇講佢打㗎，最尾呢就顯示佢嘅身手，原來佢打上嚟都唔比佢差㗎，都幾犀利 㗎。但係就未到赤壁嘅戲肉嘅。 我未到，今次你差唔多可以講係所有嘅人物介紹出場同埋佢即係introduce個赤壁之戰啦。 好似話表達方式其實同我哋睇過嘅章回小說好唔同喎，例如碎老叔嗰段啊，或者說服孫權去 出戰嗰度，即係話嗰個舌戰群雄嗰度嘛。 啊、 其實今次諸葛亮就係由呢個金城武啦， 會唔會靚仔咗少少咧？ 靚仔其實都喺入面咧，又唔係覺得佢靚仔嘅，佢係。即係好即係文人咁咯，但係你話佢靚仔又唔係，因為佢都成面須嘅， 係、 有啲耶穌咁嘅， 係 啊係啊，即係同埋佢係內斂，比我哋想象中嘅諸葛亮更加內斂嘅，即係佢都唔係咁中意講嘢嘅，係、你平時睇佢，你唔係嗰諸葛亮啊唔停口啊咁，即係 sales 咁嘅啫嘛，佢唔係佢無謂説話唔多講嘅，咁佢當然佢係有舌戰過群雄嘅，咁但係咧當時係因為孫權咧。即係張震啦，即係佢呢度咧係講佢初初咧並未立定個志向嘅，因為佢成日即係就覺得自己係唔夠佢阿哥同佢老豆咁強嘅，咁即係佢覺得自己好似少擔唔起呢個重擔，所以佢唔敢亂咁落決定，因為你都決定一錯，其實就亡國㗎啦。 都唔算國，咁佢哋未清王嘅。 即係咁噏啦， 將軍嘅佢係。 即係猴咁咯，猴係啊，唔猴啊嘛，係啊。咁跟住阿諸葛亮就轉移咧，就去想說服阿梁朝偉，即係周瑜啦。 係。 咁因為佢哋話佢阿孫權一定會聽阿周瑜講嘅。咁結果就去試探阿梁朝偉嘅即係意向啦。咁當中即係當然佢用咗好多筆墨去表達梁朝偉原來除咗係即係行兵啊嗰啲係犀利之外咧，佢音律方面都好犀利嘅。咁竟然咧，佢同佢說服嘅方法咧，即係阿諸葛亮說服嘅方法，唔係同佢講，係大家鬥彈琴啊，即係當然係嗰啲古琴啦，中國嗰啲啦， 琴嗰啲咩嘢， 係啦，咁啊鬥彈，咁啊即係彈完之後咧，咁啲人就問佢哋啦，咦，咁你哋唔傾下，我唔使傾，我已經知道佢諗咩，好犀利， 心會啊， 係啦，佢已經應承咗啦，幾犀利啊， 哇！ 即係佢一定會出戰嘅咁樣， 好典型，好典型吳宇森嗰啲。 後來周瑜亦都唔係就咁樣咧，就可以說服阿孫權去決定出戰。佢其實嘗試同佢用一個比喻，咁就同咗出去打老虎啊，真係打老虎喎，唔係今晚打老虎喎，即係真係出去打獵。咁結果咧，嘗試讓佢一個人去打低只老虎。咁嗰度咧，佢哋做咗比喻就係話咧。其實曹操就好似呢隻老虎一樣，你知老虎其實好狡猾㗎喎，即老虎唔會同你正面打㗎，即係佢哋會可能匿埋跟住喺你後邊先再襲擊你，即係呢類，即係好講戰術嘅，其實老虎唔知你知唔知、特別當佢群體嘅時候，當然佢 係 啦，不過當然佢而家講佢得一隻咧，如果唔係佢死咗啦，咁佢就即係喺嗰刻咧，佢就立定個志向就係要殺死呢隻老虎，其實即係曹操 咯， 冇錯，因為即係佢哋都知道其實曹操根本係挟天子以令诸侯啫嘛，佢哋成日話佢哋想作反，佢先想作反，係嘛？大家好清楚，心知肚明。咁 大家想 咁最尾簡單啦，咁佢哋就當然係 合作大家係嘛？係啦，咁就係啦，咁跟住開始大家又見啦，大家啲人啊，咁周瑜去見啊，阿劉備啦，咁好得意嘅喎，佢見到劉備咧，劉備咁啱喺度做緊鞋，整緊鞋啊，織緊草鞋啦，大家都知道劉備嘅出身咧係織草鞋同埋織草席嘅，係啦，即係以前喺市集度賣鞋嘅啫嘛，咁佢話原來而家仲有織，即係都係套戲入邊講啦。咁佢哋話咧，原來佢哋咁多兄弟咧，啲鞋爛咗都係佢幫我哋織嘅啫。話、大哥織嘅鞋特別襟著咁樣，你初覺得以為少尉唔係少尉，原來咧係一個好強烈嘅比喻嚟。咁周瑜就話：啲咁脆弱嘅草，啲草真係好脆弱嘅，一掹就斷嘅咯。即經過你嘅編織之後，竟然可以成為咁堅硬、咁襟嘅鞋。其實佢就比喻緊嗰班人， 烏合之眾啊， 冇錯，烏合之眾嚟嘅啫嘛，係咪先？個湯豬咁拉車咩人嚟嘅啫？但係當佢編織起上嚟之後咧，佢哋嘅戰鬥力就好強，咁就做咗個比喻。咁當然亦都係嗰個咩一支箭即係容易斷嗰啲咁咧，即係類似啲咁嘅比喻。佢不過係用咗草咁樣咁做咗比喻，咁啊，即係大家就即係 OK 啊，咁即係好準備好個心情啦，咁跟住就當然開始有少少備戰啦，咁啊曹操邊亦都嘅艦隊亦都開始即係逼進佢哋即係赤壁嗰度，咁佢哋個要塞咧就擺喺赤壁嗰度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一定嗰度開戰。嗱，佢哋都講到好知嘅喎，唔知佢點知估都估到嘅，佢哋係。 嗰度係最短 嘅。咁但係曹操咧就有另外嘅計謀咧，就諗住初初就諗住咧。其實借意即係用船隊逼近，但係咧其實陸路啊，再攻去後欄嘅。咁就又俾佢哋估到喎，你知冇辦法啦，諸葛亮加呢個周瑜啊嘛。咁佢哋結果用呢個八卦陣啊，去破佢哋嘅即係陸軍。咁就八卦陣又唔係大家諗嗰啲神怪嘢嚟喎，只不過係一個即係砌到好似八卦咁樣嘅盾陣啊。即係其實係好多人嘅圍曬圈咁樣，咁咪即係裏面咧有啲缺口，有啲係咁你走落去嗰時候，你一定係缺口衝入去啦。冇錯啦，原來入到去咧，佢就將你全部人打散曬。咁跟住咧逐一擊破你咁樣咯，類似咁樣。當然嗰段都幾精彩嘅即係因為佢哋裏面入咗之後，啲人如果發爛，唔係話咁易打得贏。中間好多轉折位，咁大家詳細一定要睇，因為呢套戲咧入嘅戰爭位其實我就覺得拍得好好。即係如果以中國人啊，你唔好同即係西片比啊，即係中國人拍嘅即係呢類型嘅戰爭咧，我覺得呢套算係幾出色嘅拍得。 咁你中國起碼真係有咁多人，唔係例如 Lord of the Ring 咁用 CG 去。 其實講真，即係我感覺都有啲 Lord of the Ring 喎，因為佢都幾影嗰啲咩山河嗰啲景㗎，係好靚㗎，真係有少少 Lord of the Ring 咁嘅 feel 嘅，真係好靚嘅時候，一啲山同山之間嗰啲河度經過啲，真係好靚嘅，係啊 ，OK 㗎。佢同埋佢嗰啲哇千兵萬馬嗰啲咧，即係我唔知裏邊有幾多係真人，幾多 CG， 你望落去哇都幾 Lord of the Ring 㗎，好犀利㗎。 咁今次啲衫設計點咧？冇上次天龍射鵰咁核突係嘛？ 其實佢哋成個蓬頭垢面㗎，反而你唔好諗住佢哋好靚仔嘅古裝咯，唔係嘅。一開始嗰場當然佢哋啲新嘢喎，就喺爛就更加係啦。諸葛亮都成面污糟邋遢嘅，佢成拍下個心口嘣嘣聲，即係啲塵咁樣嘅。咁即係佢哋好強調，即係蜀嗰邊係即係阿劉備嗰邊，佢哋係即係好污糟嘅，成日都因為冇辦法，佢哋而家係落緊爛㗎嘛。咁係比較東吳啊，佢哋嗰邊係好少少嘅，即係佢好明顯就做咗呢種差異。即係好似你睇 Star Wars 咁啫嘛，佢係污糟嘅，啲嘢係爛爛地啊，係咁好似喎，但反而我感覺個存在感好似，即係污糟邋遢冇辦法嘅，係嘛？ 你打仗咁樣， 係咯， 革 命軍嚟嘅啫嘛。咁東吳嗰邊當然靚仔啲啦，啲人即係比較即係衣冠楚楚咁嘅。咁但係你話服裝方面咧係好平實嘅，即係你睇落去係似。 即係唔係見龍射甲咁著曬入 衫射甲好誇張啊！嗰啲直情 game 嗰啲衫咁嘅，你見佢個頭盔上面有隻馬形啊、虎形啊、龍形啊， 仲有日本式嘅英軍 頭盔。你睇真啲啊，劉德華嗰、那個係啦，英軍頭盔加咧，上面有個好似有啲機械，但係其實係龍嚟嘅，睇真啲。或者你話似蒙面超人都得，有兩條須 即係幾似龍騎啦，其實。 咁你睇其實覺得佢哋自己有駁過呢樣嘢㗎。佢話唔係英軍喎，佢話以前啲中國都有呢啲帽咁樣，不過 anyway， 即係大家嗰個印象唔係咁咯。 印象中唔會係咁啦 即係好似隻碟反轉吸到個頭咁樣。咁呢一套咧就似翻啲即係我哋印象中三國裏面嗰啲嘢嘅，似翻啲。 咁林關張唔係戰隊咁 又紅又黑又黃啊嘛。 冇色佢啲正常衫嘅啫，即係唔會話專登呢個著綠色冇嘅，即係都係好沉色咁就算嘅。好、 哦、 真實嘅個感覺出咗嚟係。 即係你睇翻以前啦，啲三國永遠戰隊啊嘛、嗯，紅色、黃色、白色、黑色。 哦，咁以前其實顏色係分咗性格噶嘛，即係同埋即係你容易認出角色咯。咁呢套佢就冇嘅。 同埋冇油到又紅又黑噶嘛塊面。 我冇關公正常嘅，唔會紅曬，我正常，好正常，係一套戰爭片嚟嘅。 OK。 嗱當然裏邊嘅武打係唔渣嘅嚇，即係雖然唔係嗰種好誇張漫畫嗰種武。佢好平實嘅，提一提今次嘅呢個嘅武指啊，係袁飛啊，唔知大家係咪唔識邊個袁飛啊？ 或者簡單介紹一下啦。 袁 飛加班嘅。 袁加班，袁飛係咪即係賭聖入面嗰、那個？ 哦，係 係。係嘛？ 係。 或者嗰個周星馳打士碌架裏面佢個師傅係咪？ 係。 嗰位就係袁飛啊。 係。 啊，好好笑喎！做笑片又。得嘅喎。係。係啊，但係佢做武指都相當得 嘅。袁加班得嬲嘅副手啊。 係啊，其實好得㗎，不過唔知點解即係而家先至即係有好似有套即係比較大片 嘅，可能不嬲都 係主力去做， 啊、都係袁家班，你諗住袁和平咁之類啊？ 唔係嗰個袁喎，係嘛？ 唔係嗰個袁，係 咯 係 咯， 佢係一袁復始嗰個袁。 係咯係咯係咯，咁相當好嘅，我覺得我自己就覺得幾好嘅，因為係好平實嘅嗰啲打法，但亦唔會減低嗰個刺激感嘅，係好刺激嘅。是啊，即係佢亦都唔係話去到普通人啊嘛，因為佢哋嘅能力， 係、哦、 啦、 遠遠超過， 即 係 都係好強、好強嘅，佢啲好強嘅戰士啦，個個都係，同埋咧，佢哋好逐個去表達佢哋嘅戰鬥嘅，即係唔係話成班人攆埋一堆，即係佢每個人都有去表演嘅場次嘅，大家可以放心。嗯、 即係今次就主要係 introduction 所有人物啦，下次先會係戲玉啊。 冇錯，其實佢表達得每一個角色都好緊要咧。Even 小喬啦，同埋呢個孫尚香嗱，其實呢個肯定係喺 game 或者打卡嘅影響嚟嘅。 哦， 係啊，即係你歷史上呢兩個始終都係提下嘅人啫。 小喬都幾 key 嘅，孫尚香就真係少啲啦。 有幾 key 啊？ 咁話曬曹操掟出嚟嘅理由都其中一個係嘅。 係啦，呢套戲咧，佢竟然話曹操啊，點解真係咁想打董吳呢？原來就係想。搶阿小喬嘅， 咁呢個就如果你睇翻書就《三國演義》就阿諸葛亮擊佢嗰度咁講 嘅， 係 啦，即唔係真嘅呢個 該送大橋小橋，即係送 呢套戲咧，係講到阿曹操連佢身邊嘅人咧都睇得出 啊， 阿丞相原來係今次一戰係為女人。 哦， 係睇得出嘅，連佢身邊人都睇，即係佢係真嘅，真係講到佢係咁嘅。 好似話小喬嗰段有少少 好鹹濕㗎，講阿曹操喺呢套戲入邊，即係佢即係成日要歌舞啊！明明都開戰又歌舞，同埋好搞笑嘅一段咧，睇踢波嘅喎，足球比賽嘅喎，嗰啲人踢咗入龍門咧，即係好似而家嗰啲咁咧，遞曬起手喺度嗌啊咁，好搞嘢嘅喎。但係嗰度佢叫做速谷啦， 速谷啦嗰陣時 嘅。咁嗰度嗰班都係幾搞嘢嘅。咁都係嗰段加插嘅啫，好似話 同小阿梁朝偉同阿林志玲有少少向色戒致敬喎。 冇錯啊，好多觀眾睇到嗰度，咦？界啊！嗰段都幾色界噶，又有啲鳥瞰咁由上面望翻落去， 都有翻個鏡。 有，絕對有。 爭在冇浪浪。 嚇？冇呢套浪浪，唔係呢套正經戲冇呢啲，佢有塊布咁遮翻咁咯。唔係冇點露嘅，大家唔好誤會，好健康嘅。不過即係大家睇嗰陣個感覺，以為又嚟又色界咁。同埋梁朝偉都仲係有嗰種易先生嗰種嘅。陰暗嗰種感覺， 即係皮笑肉不笑嗰啲咁嘅 表。冇錯。不過佢暫時咧呢一集咧，同諸葛亮都係即係算係惺惺相惜。嗯、但係咧，佢哋已經講到咧，阿諸葛亮竟然話咧，佢預兆到即係第時大家可能會對敵嘅，就講埋出口嘅。 我咁書其實你睇翻《三國演義》都係佢哋估到大家會係最大嘅敵人，如果唔係都唔使激 Q 死佢啦。 當然大家唔諗佢住啦， 都係激死咗佢。 打贏眼前嘅敵人先啦，係嘛？打唔贏嘅話，我哋一齊都死喺呢度㗎啦，係嘛？咁當然呢一刻大家一定係朋友嚟嘅。 係當然啦，咁你哋有共同嘅敵人嘅時候， 冇錯啦，冇錯，係好 friend 嘅。呢套入邊佢哋好 friend 嘅，就係好 friend， 好欣賞大家嘅， 零零相識。 冇錯啦，冇錯。 咁個設定都幾符合翻。阿吳導演一往嗰種 哦英雄啊，英雄係 英雄惺惺相 惜哦，咁啊冇啊周潤發同啊李修賢嗰啲咁嚴重嘅，嗰啲爭啲嘴㗎啦，係啦係啦， 反而女性變咗次要啊， 係啦係啦，咁呢套就即係嗰啲都係正常嘅一種 一種欣賞嚟嘅，同埋真係大家係需要一齊作戰啊，係真係有需要，唔係話乜嘢，咁即係利益上係有需要咯。 係咯， 咁其實 OK 嘅呢套戲，大家可以去真係去睇啊。不過咧，如果你係啲好大蝦，即係以前即係睇《三國演義》好執著每一個 point 嗰啲即係讀者嘅，就可能會唔滿意咯，因為你一定呢套戲嘅即係改動都好緊要。 不過近期好似幾套都係好遊戲機趨向喎。 其實冇辦法㗎，因為你似天龍射波、 射甲， 其實冇辦法嘅，因為你而家嘅觀眾咧，你真係阿孫佢一定係有打過 game 啦，或者打過。 爭在未叫關羽雲長嘅 喎。如果你唔即係你唔跟或者唔去適應翻少少呢啲口味咧，你真係照翻歷史咁拍，冇 point 㗎。 咁啊 睇過啦，嗰時中央電視台咩？喂、哦，人哋嗰套都拍得好，即係如果你要比較照跟，好好睇啦，做乜仲拍多套啫？係咪先？是 不過我諗而家呢啲年輕一輩認識三個，可能都係從三個無雙之類嗰啲。 係㗎，真係㗎，諸葛亮應該識射死光㗎。當然呢套冇啦，呢套冇。 咁你諸葛亮呢個人物其實 好明顯女角啊，重用女角嗰啲，係咪先？佢呢套直情嘅孫尚香係有份一齊打㗎。 哦， 唔係話即係行行企企出 嚟， 唔係佢係小姐，但係好好打㗎咯。 哦， 佢識點穴㗎。佢淨可以點低隻馬，唔係人啊！ 哦， 佢淨可以拍落隻馬條頸，隻馬淨成隻攣低，唔知咩事嘅、哦。 就唔係唔喐嗰隻。 即係佢唔係大力咯，佢係啲技巧嚟嘅。 哦， 唔係死咗，唔係咩？即係可能佢即係冇咗力咁，或者暈咗咁咯。咁係可能嘅，因為佢拍佢可能拍落個大動脈嗰度嗰啲 大動脈嗰類啊，或者啲 pressure point 啊， 佢都有嘢整過阿劉備嘅。 哦， 係啊，劉備啊冇事冇事，我冇事冇事啊，咁都冇大量咁樣，如果唔係炒嘢都有份啊，大佬，係咪先？大家嚟傾嘢咁樣，大佬，因為好笑嘅話張震即係佢哥啦，話已經提到話想去嫁俾阿劉備啊，咁其實佢嘅孫尚香就好憎嘅，佢話 結果都係嫁咗。 咁我唔知點解後來係咁啦，即係佢呢度未交代到，因為咧我記得佢哋話咧呢套戲入面佢應該有另一個男朋友嘅，咁但呢個係一個導讚出嚟角色，呢個小兵嚟嘅啫，喺呢一集應該未出現嘅，咁啊大家要睇翻下一集，咁嗰個人會死嘅，係一個導讚嘅人物嚟，咁就交代孫尚香嘅一段感情咁咯，咁可能最尾咪嫁俾劉備咯嚇。 哦，咁應該都要加翻少少感情線嘅，你純粹正真。 劉備大佢好多㗎， 哦 係，係咯，即佢哋根本係僆仔僆妹嚟嘅啫嘛，阿孫權同佢阿孫尚香，係咪先？咁即係政治婚姻咯，咁佢都講話最憎政治婚姻。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阿吳宇森嘅招牌啊，就是、放白鴿。 仲有啊？ 係有，不過佢就唔係話好之前咁無端端喺個廣場嘅咩、 教堂嘅， 係冇教堂噶嘛。諸葛亮係養咗啲白鴿嘅，咁有一度係講佢即係放咁樣，即係冇咁刻意。 唔係一大堆出曬。 唔係一隻嘅啫、哦。但係咧個鏡頭就跟住只白鴿飛，跟住飛過嗰啲船隊，即係阿曹操船隊，即係一路飛咁咯，即係帶大家睇咁樣咯，好似、 哦、 就咁樣表達，咁 OK 嘅，即係起碼 有少少似 Forrest Gump 咁樣一條羽毛咁交代。 你都可以咁講嘅，但佢又用咗隻白鴿咁，即係用翻個招牌白鴿呢樣嘢咁咯。咁其實就嗱故事就未完啦，係嘛？咁呢度始終都係上集，咁其實戲玉就真係下一集啦。 咁即係應該係值得一睇嘅戲啦。 我自己覺得值得一睇啦，即係如果即係同埋大家可能會問我，你呢個唔係講科幻係咯？ 其實都因為三國已經好難分㗎啦， 冇錯啦。 老實講，你淨係講諸葛亮呢個人物，你話有幾多科幻片玩過日本嘅？你鐵甲人都無端端整個 橫山光輝啊！其實咧，喺日本即係呢個三個係影響咗好多其他作品，包括《銀河英雄傳說》啦，好多好多嘅。 甚至我諗戰隊都可能有少少，永遠你諗大戲都係戰隊咁出場嘅一個買一個好。 其實係一個三人啊，或者五人啊呢啲咁嘅組合。 三萬合咁啊！ 係啦，你 有個肥佬，有個冷口冷面嘅， 肥佬高佬，跟住有個所謂主角， 有個靚仔。 其實呢啲都可能係由劉關張就演變翻嚟㗎。當然佢哋嗰個劉關張嗰個 image 係由 日本 方面嘅，係啦，同我哋印象 通常 係 靚仔嚟嘅。 係啊，日本自己嗰個寫嘅《三國演義》或者三個字啦，佢哋嘅係劉備唔係咁樣衰㗎。是衣冠楚楚，雖然佢窮，但係佢都堅持自己要似翻一個皇族。 咁可能現實生活都會有少少， 可能佢中 都係 嗰套最靚嘅衫，或者可能祖先留低嘅。 佢自己俾人個稱號，佢都係皇叔啊， 冇錯， 中山王之後啊，話自己係。 係啊，中山成王之後。咁 咁即係好有啲唔同囉，即係同我哋所認識或者我哋心目中嘅三個人物，其實真係有啲似三隻盲盒嗰三個㗎，真嘅真嘅真係嘅。你睇黃生光輝嗰啲，係都係有少少咁嘅，即係好明顯，即係幾個係唔同嘅感覺嘅，係啦。係啦，即 有兄弟情義啊！ 你至於五人嗰啲就可能係即係五虎嗰度演變出嚟啦，係啦係啦。咁其實係好大影響㗎，大家唔好以為喂三國有咩關係，好大關係。嘅人物呢一個嘅叫做乜嘢？呢種典型啊， 係 一個成功人物典型，佢真係好成功咯。咁好多後來嘅作品，當然咧玩戰術《銀河英雄傳說》，其實嗰時都講咗，其實係 由三國 志 冇 錯冇錯冇錯，即大家鬥戰術呢樣嘢。其實佢唔係話打交咁打噶嘛，你知《銀河英雄傳說》係艦隊戰嘅，係啊。咁其實就唔係冇關嘅，咁尤其是現代嘢都去到打卡啦，同埋打 game 啦。咁大家對照一下呢一套，其實絕對值得睇嘅。 咁另外一套啦 ，Kilolo， Kilolo 軍曹係嘛？ 有冇咩值得睇嘅地方 咧？老實講，同場嘅小朋友咧就一定睇得好開心，因為咧你一見到佢哋就要開心㗎啦。咁 嗰幾隻嘢嘅造型啫， 見到 Kilolo 啊，咁幾個嘢我都好開心啊。同埋佢好似個配音都係好似嗰幾個都係同電視一樣㗎喎。 哦，因為之前電影好似都唔係，應該就唔係一樣。 哦，但係啲人類嗰幾個角色就未必係咯，但係嗰幾隻。青蛙就好似係，因為我唔 sure 嚇，聽落 佢扮得好似嘅。 哦，佢扮得好似，哦， 其實都如果電影版應該係用翻嗰個，除咗主角都係用翻出碟嗰個啊， 係 即係外置動畫嗰扎人輩， 即係同無線嗰個唔同。 亞視人啦嚇。 哦， 咁但係咧就 冇，但 係 我聽落去，我聽落都幾似電視嗰個感覺。 我唔知啊，可能今次用真係用翻無線個翻嚟啊。 咁至於故事咧就冇咩好親嗰句，係不過今次咧係講打嘅 ，OK 係打嘅，由頭到尾都打。 幾套都係打啦，頭嗰兩套 多打過之前係不斷咁打，我覺得多得滯添對我嚟講。同埋咧今次咧竟然 有冇惡搞場面咧？ 好 少，其實最中意。即係作為我哋咁最中意睇嗰啲惡搞嗰 啲， 嗰 啲卡通片特別高達係嘛？有啲名場面咧，突然間咩攝兩格咁，好少 兩格高達啊，又或者攝兩格， 幾隻手指數曬。 宇宙戰艦大和號咁啊。 嗱呢套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最尾真係出咗高達嘅真嘅高達， 真正高達。 係啊，佢將佢嗰副 MC 模型變大咗，真係揸得嘅喎，坐入去真係有曬 高達 飛得 咁啊。 係啊，係咁噶，係直情高達嚟嘅。咁最尾咪又係冇曬頭冇曬手咪玩 last shooting 咁嗰啲 咁同咩打唔通 唔係佢從小衝入去人哋嗰個基地嗰度咁樣，因為佢哋冇曬武器咁唔詳細唔講。 都係整返嗰個向上。 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可以入去睇嘅，不過我哋即係或者由企羅羅呢度引申到，即係其實即係呢啲有影射性嘅即係作品啦，咁其實企羅羅就最 official 即係真係攞正牌玩高達， 哦、 其實之前有好多卡通亦都有咁做過，係咪？例如《天地無用》啊， 天地 好多好多 啊，或者係。 其實嗰時嗰隻咩機械貓嘅叫咩話？小黑咪。 小黑咪就玩好 多 電腦奇俠嘅 啦， 啲特殊嘅嘢啦。 係啦係啦，但係咧大家又唔知點解唔咁中意嘅呢個黑咪。 可能個造型問題啦，咁始終嗰幾隻。 唔係啊，嗰啲人就唔知佢玩乜啊！我問啲人。 哦，會係會。喂，咁其實而家啲小朋友都唔會知佢玩緊高達㗎。不過佢 都知， 硬係舊做緊，唔係即係佢哋嘅高達，你可能都係從機戰之中嘅，有幾多人會睇過0079啊？ 我睇電視版咧，《奇洛羅》裏面嘅翻譯啊，係好準喎。 哦，係 係，即係佢哋噏翻高達嗰啲嘅名咧，你係啊，即係你知啦，有時佢係求其譯翻譯音嘅啫嘛。佢叫得翻即係嗰時電視嗰啲， 叫翻曬馬 莎 啊，馬莎， 係馬莎。 但係其實我問嗰啲。細啲嘅小朋友啊，佢哋其實對007個冇乜感情，可能得機戰嗰度見過嘅啫，嗰啲機體嘅啫。但係佢哋覺得夠好笑嘅啫。我哋就可能睇個嗰陣時已經有少少唔同啦。 哦，唔同。大佬，我哋睇佢玩咁多嗰啲名場面，有時佢又扮馬莎去飲酒，真係好笑嘅。即係人哋不如好有型，佢變咗好樣衰咁。即係你如果你睇過咧，你真係覺得好睇好多。嗱，可能你未睇過舊高，但你就唔中意。玩嘅， 佢唔止玩高達，有時玩翻哥布拉嘅場面啊， 多 或者宇宙 型。玩得最多就係高達。 高達呢個當然因為嗰隻。 其實而家掛咗歐出產品啊嘛，即係而家佢奇洛羅咪又有隻咩武者奇洛羅啊，即係咁嘅嘢。咁佢呢套戲入面佢都有嗰隻奇洛羅機械人㗎，即係坐在揸嘅座駕嗰隻。 咁必有㗎啦，係 啊，咁其實都係一啲即係產品向啦，我覺得呢方面。 咁 我反而冇出嗰啲咩媽媽機械人啊， 哦，有出一出咪一嘢俾人打低咗咯。 哦， 有嘅，佢都懶係玩到機械人大戰咁嘅，所有成個地球嗰啲機械人真係幫手咁。 哦，咁都幾， 但係唔係咁強調嘅，即係叫做出一出咁咯。 哦， 嗯，即係如果大家好鍾意奇洛羅咧，咁又可以去睇下嘅。咁有冇補充咧，漢永？ 冇乜啦，奇洛羅我基本上冇心機去睇。 唔係啩？我啊覺得幾好笑㗎，不過就電視版都只限於。 係啊，電視版我有睇，但係我話電影，因為之前嗰兩套嘅感覺都係麻麻。 我就覺得好似第一套啊，直情似數碼暴龍。 啊，可以咁講嚇。 係咯係咯，其實一般呢啲係搞笑嘅。即係你電視仲有短篇搞笑嘛，即係你可能半集或者一集，即 我覺得 冇乜冇乜味。你一整電影版咧，好少好睇。我以前覺得叮當電影版我都覺得有啲悶。 對依啲戲嚟講，我諗真係 keep 翻半個鐘或者15分鐘可能。 即 係 你 可能會好啲。 其實係中意啲人物咯。係。咁你先得嘅。如果唔係咧，你如果就係想睇故事就幾其實，我覺得拖得有啲長嘅，因為佢一套即係咁嘅戲咧，佢真係做足個半鐘嘅喎，唔係短嘅。咁你其實。中間有幾個位置我已經覺得嘩其實 這個是很共通點的，中西都有，例如你看返 X-File 可能你都會覺得平時一集會好看過個電影版，或者星空奇遇好不好，很多時候人的感覺都 可以定論住，因為 平時都會是， 其實暫時我們只看過上一套就是 Fight the Future， 那那套又講外星人和太多負即是太多嘢要交代的，那但是大家嚟緊這套 X-File 第二套戲呢就反而沒什麼要交代的， 哦，即係都唔係好同嗰啲 嘢。佢唔係講外星人㗎嘛，佢講有個人去通靈咁啊，查案查返啲即係死者俾人埋屍去一邊咁。咁， 哦， 當然佢好似呢集講咗 Fox Mulder， 佢好似想佢幫佢搵返佢妹嘅。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睇過 X-Files， 佢點解 Fox Mulder 要做 FBI 呢，其實佢就 搵返個妹 啦。搵個妹嘛，因為佢妹就係佢自己。 是 Murphy 嘛。 佢自己嘅記憶中呢，佢妹係即係喺好光嘅光亮係 俾 外星人 捉 走咗，咁但係咧佢中間即交代過即係幾個版本，就係可能咧係唔係咁嘅，係佢理解成咁樣， 可能係啲燈撐住咁， 係啦，可能係人捉走佢或者點樣，佢亦都好似喺 亦都交代過 見到佢妹大過咗，但係咪真 嘅？複製人嚟嘅，複製人。 哦，即係真係佢妹，但係複製。哦，咁其實佢真個妹都係未見過嘅，未揾到嘅。 冇印象，因為太耐啦，唔記得啦。 咁呢套戲呢就會講返佢有少少想即係搵返佢妹嘅，都仲係講緊樣嘢，但就唔講外星人嘅，完全外星人無關嘅。 哦，咁都可能當佢另外一個或者攞返嗰啲人物嚟玩嘅外傳嚟睇啦。 好 serious 㗎呢套。咁大家可以睇下，因為頭先都睇過個畫頭啦。係囉。咁除咗呢個 X-File 嘅畫頭之外呢，另外係咪有 James Bond 都有睇過 畫頭？哦， James Bond 係啊，好似好 serious 啦，亦都其實幾心胸立理 feel 喎。 係似返嗰種囉。 同埋佢個形象，因為其實正式嘅 James Bond， 你可能大家如果中期少睇 James Bond， 可能或者睇間電視重播都會記得羅渣摩亞嗰個 James Bond 囉。其實嗰個係最唔似 James Bond 嘅 James Bond。 我嗰個玩浪漫啦。 因為你小說裏面嘅 James Bond 呢，其實係一個都幾酷嘅冷血殺手咁嘅人，唔風流嘅。 啊，今次都James Bond又要孤軍作戰啦，因為講阿 M 又唔係好認同佢喎。 哦， 係啊，想即係想阻止佢繼續查落去。哦，咁啊，畫頭真係睇唔到咩古怪冇，但係咧，哇，嗰啲即係 啲場面 好犀利，好犀利啊！跳嚟跳去嗰啲，哇，一定好睇。 係。咁其實 同埋今次有兩個幫女郎咯，好， 哦， 有型㗎！今次幫女郎即係唔係話靚女，即係有個男美嗰款，哇，好有型。 同埋今次啲尖女幫 打得 幫好似係打得㗎喇， 打得 㗎喇， 打 㗎 打㗎打㗎， 咁 想幫自己個家族復仇㗎， 我要交代一下，其實佢講返係延續第一集嘅故事㗎。 哦，係啊，即係我睇資料就話呢係續返落去添，成係上一集嘅故事嘅一個鐘頭之後㗎啫，繼續落嘅。 咁 其實嗰陣想係一 查被殺嘅， 係啦，查返佢背後嗰個組織嗰啲嘢，咁繼續想起咗嚟打 組織，就係 Quantum 啦，量子啦。 係應該係咁啦。咁佢哋而家暫時叫個戲名做咩量子危機咁嘅，咁唔知正唔正式啦。我見佢寫係咁寫， 咁可能係台灣譯名嘅喎。 唔知唔係啊，呢啲香港網嚟嘅。 哦， 係啊，唔係網成電戲院嗰啲啊。 咁啊應該 係。係啊，咁應該冇錯嘅，即不過唔知啦嚇。 會幾時上啊？ 我又唔記得喎，冇咁快㗎，冇咁快㗎，呢套耐少少㗎，唔知啊九月。 咁仲有咩新戲睇啊？ 我之前咪提過一套 Knowing 嘅，即係 Nick Cage 嗰套咧，即係講佢即係解謎，解咗啲數字出嚟，原來係同即係將會發生啲災難有關。嗱，頭先又睇咗嗰啲畫面， 有終於有畫頭睇啦。 係， 個氣氛都幾好嘅。 大家係咪唔知會有冇聽到佢上次講個故事？ 或者再簡單講， 其實簡單講就係話咧，佢個仔嗰間學校五十年前建校嗰陣咧，就叫各位小朋友就畫畫啦。咁個畫題就係 future 啊。即係你覺得未來會係點嘅咧？咁咁啊，我想好得意啦，係咪？好啦，五十年後你攞翻嗰個嘅嗰、那個即係 time capsule 啦 ，time capsule 啦，即係擺咗地下啫，唔係時間機一咁啊攞翻出嚟，咁個仔咧就攞咗幅畫就好怪，唔係畫嚟嘅，全部寫得密麻麻嘅數字嚟嘅。咁啊算啦，老豆話做乜啊？即係初初冇乜點懷疑，但後來咧 佢係用啲分數學 冇錯啦，因為呢 Cage 應該係數學家嚟嘅。後來咧，佢就發現呢啲字咧係同呢五十年嚟啊發生過嘅所有即係災難 係 吻合，冇錯啦。 跟住死幾多人？ 冇錯啦，冇錯啦，係咁嘅。咁即係包括911在內。 係。 咁佢就即係初初啲人就唔信啦，佢同嗰啲朋友講，嗰啲朋友就話：，嘿，呢啲你自己即係自己 fulfill 嘅啫，即係你覺得有意思就覺得有意思。 咁跟住佢提到啊，聽日會有啲事， 係啦，佢就想證實呢樣嘢啦。咁結果咧，佢真係去到一個地方嗰度咧，就個 highway 啊，就塞曬車。唔係，初初係好似郊外嘅啫。咁佢問阿 Sir 點啊？點啊 ？Sir 話：哦，冇少少，即係我睇到我唔 match， 好可能。 跟住就呆咗。 啊，點知擰轉面咁樣飛機撞埋嚟之類嘅，即係佢當然佢冇好清楚影嘅，即係應該又係真係會死到百幾人。咁證實咗，原來嗰預言係真嘅。咁跟住即係冇嘅，其實個預告到呢度差唔多，但係咧仲有一樣最緊要就係話咧，佢問咗個 question， 咁如果到到啲數字完咗之後，代表乜嘢？ 佢個女朋友問， 係啦， 個女主角 係啦，係啦，係啦，就問如果啲數字完咗之後，即係咩意思？即係大家其實即係暗示係世界末日咯，係啦，咁佢冇講啊，即係佢咁提咗個問題啫，咁其實真係好似萬能 嗰個應該係一個2012，應該係一個幾 interesting 嘅。O K 嘅喎，我覺得開呢個題開得幾有趣噶，同埋你講翻 Nicolas Cage 佢唔係做 action hero， 佢只不過數學家係 O K 嘅喎，即係我反而覺得佢咁做翻呢啲位。 其實近期對玩數學啊呢啲都幾多啊，例如 numbers 啊數字追兇啦。 係，香港未做， 外國好似冇做過。其實外國已經做到第四季，同埋神探伽利略啦， 哦，日本係日本嘅神探伽利略， 福山雅治啊，同埋柴門幸 柴崎幸 啦，柴崎幸係 咯， 咁都近期都幾鍾意玩呢類嘢喎。 科幻嚟講呢啲係主流啦。 係啊，係咪啲數字。即係多多少少 係。唔會㗎，大家可能未睇過，我初都話係咪話 number 就講計數。大家未睇過嘛？講少少啊，佢講一個天才數學家啦，咁佢阿哥咁啱又係 FBI 啦，咁佢成日幫佢阿哥去破案啊，因為佢有時有啲案咧，即係例如有啲可能 serial killer 咁，佢根本冇 其實冇 pattern 離唔開數字嘅， 冇錯啦，佢係解釋，其實可以計到一啲 formula 出嚟，例如佢第一集咧就講佢即係佢比喻啊，你睇下嗰個即係嗰個花灑。即係嗰個灑水器咁講，即係嗰啲 有一定嘅 次 序咁。 冇錯啦，你睇佢射出嚟嘅點好似亂咁射係咪？你睇唔到啲咩 pattern， 但係咧當呢啲點密集起上，你可以揾翻個 origin 啊，其實係由同一點射出嚟㗎嘛。你可以揾翻個點啊，咁其實佢後屘就係靠咁樣破到我而捉到個兇手。咁其實每一集佢就會開一個新嘅命題，其實真係幾 interesting， 同埋呢啲 feel 嘢真㗎喎，唔係亂噏㗎喎， 我諗 唔係金田一嗰種喎，係有曬，係啦，其實神探伽利略都係㗎，每一集都有一個科學嘅 懶懸疑，好似係 有鬼或者點樣，但最尾 有炸鬼火啊， 係啦，最尾原來全部都係用科學解釋，真正嘅科學喎，唔係亂噏嗰啲喎，係真嘅，咁呢下嘢幾得意咯，同埋呢啲古仔唔易寫， 呢啲我諗其實最初都係源自。之前幾年對所謂聖經密碼或者啲咩 可以咁講係達文西 嘅諗嘅嘢啊，將啲字跳嚟讀啊， 聖經密碼係 Bible code 加埋啲數字咁， 你都可以咁講，但係佢哋而家行多咗好多步啦，同埋中間嗰啲即係關聯，你唔係可以亂噏啊嘛，你明唔明 啊？ 你始終啲係要合理先得，咁啊唔同你平時寫嗰啲即係金田一嗰啲，你中意講乜都得啦，係咪？ 嚇，因為其實伽利略同埋 Numbers 都係比較嚴謹啲，唔係一啲好古怪或者偵探學員 Q 啊或者金田一嗰啲好無厘頭嘅推理嚟啊， 無厘頭㗎啦，係啦，即係你中意講咩都得㗎啦。同埋你真係有好多 hints， 今日我哋都唔知道， 你後來先噏啫嘛，咁我梗係估唔到。其實咧，你睇多幾集金田一咧，你一睇開頭估到邊個係兇手嘅咧。通常揾佢查案嗰個就係、是，因為咧就嗰個最軟弱無力嗰個女仔啊，係。 通常漫畫書裏面畫得最靚嗰個 係 咯。 即係最唔似嗰個咪就係咯，係咯，你即係唔係從推理去喎，係從佢寫故事嘅 pattern 揾到啫。 咁啊 係， 唔係一樣係 number 咁啊。 打水戲係嘛？ 係咯。 OK， 咁 Loring 就即係未做嘅，下年嘅，但係咧好似都幾好睇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 另外仲有其他 嘅。Disaster Movie 啊，即係計上次啊，大家都好好唔中意嘅嗰套咩超低能特工隊。 超低能。 嗱，今次繼續玩超人喎、 啊。哦，係啊， 係啊， 有 Iron Man 一出就俾只牛扎餅啊， 係啦、 啊， 跟住阿 Hulk 就真係爆底褲， 終於有我哋想諗嘅鏡頭啦， 一變形爆咗底褲啊， 點解佢唔爆褲嘅咧？即係明明個人大咗十倍喎， 呢度唔係玩災難片咩？點會玩超人 啊？咁佢一開頭都交代。災難嚟緊啊！邊個去救我哋？ 扯咁啊！即係又係開個 咁大，但 有繼續玩電影啫。 有樣最無聊嘅嘢就係同色欲都市有咩關係咧？ 哦， 仲有男人， 仲有男人扮咁係好無聊。有嗰個大肚嗰、那個話咩少女人嘅，即係都係玩翻啲比較近期啲嘅電影啦。咁喺呢個唔多講啦，到時係做或者大家有興趣就睇下啦。 有興趣癲一癲個半鐘嘅就可以諗下嘅。 係啦，啊咁同埋咧嗱嚟緊呢個嘅八月啊十二號。到呢個8月17號呢就係、是、呢個 Gundam Expo 喎 ,2008, 又嚟啦。 係。 係啦咁今次呢會喺呢個嘅Sunside City 啦上面呢個文化館二樓嗰個展示廳嗰度搞嘅。咁呢個入場費呢係無料喎即係免費嘅。 完全免費。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去開呀或者時間即係啱嘅可以睇下喎咁一定好多即係場內嘅一啲即係特別版啊，或者啲咩睇下啦。咁到時 Sunshine City 喺邊度嚟嘅咧？或者講 咁次代啦，係嘛？ 哦，係次代，係 嘛，係嘛，係嘛， 都要交代下㗎。 哦，其實大家如果有聽啲靈異節目咧，就應該有啲了解嘅，因為咧傳說咧嗰間酒店就好猛嘅。嗱、 哦， 但係呢、這個佢哋講嘅咋，我就覺得唔係真嘅。 猛唔過富士山下嗰啲民宿。 我都住過冇嘢，即唔可以 啲温泉旅館嗰啲喎， 係有住過係好陰森㗎，夜晚望出去黑咪媽咁，你自己諗咯，即係其實我就覺得冇嘢嘅 ，OK 啊，即 咁，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總之 有啲咁嘅地方 就係 咁嘅， 好多旅行團都會去嗰度住嘅，咁其實好易去。啊，咁上次咧都去過嗰度睇過個鹹蛋超人 show 嘅喎， 係咩？哦， 係啊，我幾年前啦，咁啊好睇㗎，因為佢嗰啲人真係扮行得出嚟出嚟影相， 都幾得意。我哋睇過嗰啲錄影帶，係 啊係啊。哇，其實好辛苦啊！我見到佢咧，嗰個面罩啊，條邊啊滴緊水㗎。 咁應該都係啊， 你諗下啦， 咁嘅嘢現場， 佢 俾咁多大光燈射， 起碼半個鐘頭唔翻翻入去㗎喎。我哋諗下，真係阿 P 除 下。唔係平時拍電視劇，咁兩個 shot 就可以除衫㗎喎。 咁電視劇有電視劇辛苦呢因為大光燈照住啦咁嗰度冇但你不斷要同啲細路仔玩下要抱下細路仔有時你同埋你要做啲招牌 pose 做足㗎喎唔係好似香港嗰人扮呢好軟腳蟹佢即係擺成個 shot 咁擺個動作你下下都要靚嘅。 哦， 係啊，不斷同人影相排曬長龍，冇得幾辛苦㗎。所以我哋都即係幾 appreciate。其實我好滿意㗎嗰次睇嗰個 show。係啊，即係你有啲感動添啊，可以話。 你點啊？ 哦，好靚噶， 都係 成拍戲 嗰 套。 哦， 係啊，好靚噶，唔係欺場噶。係啊，同埋佢哋好得意㗎，佢著起件衫，佢哋要扮翻嗰個超人本身個性格㗎，即係對超人 nice 咁，佢就會做到好調皮啊，好、 哦、 搞嘢嘅動作。 同埋都會揾翻類似嘅人。 咁如果你做嗰個咩阿古魯係嘛，佢就專登做到好串，冇錯啦，成日一入你過嚟啊，嗰啲即係啲動作成日翹埋隻手啊，嗰啲即係佢哋真係扮演緊嗰個角色，唔係話求其著件衫。 同埋啲身形都要揾翻喎，七星俠會係矮仔少少啊。 唔係 A 屎矮仔 ，A 屎矮啲， 肥少少啊。 嗰個就可能冇咁足㗎啦。你始終唔係拍戲，咁總之佢哋咧就要有新手嘅有新手，因為佢哋會有舞台上面都有個 show， 隨時打個舞台關鬥嘅，好犀利㗎。係啊， 都幾辛苦， 好辛苦㗎。所以呢個大家真係，如果有機會去睇，真係要下 appreciate。其實嗰時香港都有叫嚟過嘅，但係就孔乙做咗兩場㗎嘛。 好似係黃依文做客串， 唔記得好似係。咁啊。即係好精彩咯，咁啊同埋咧呢、這個 show 咧之前啊，即係喺今個月17號，即係7月17號至到30號咧，同一個地點，即係亦都係新沙 City 個文化館啦。咁啊原來做緊呢個嘅 崖之上之 Pon Yo 啊，即係嚟緊嘅宮崎駿嗰度 卡通 啊，係啦，咁佢又做緊個畫展嘅，咁呢個係有入場費啦，不過都只係需要500 yen 嘅啫。咁如果大家即係真係去開旅行啊，呢兩個月咧就去睇下，嗯，當然可能自由行先得啦，即係你跟團 嘅時間㗎。自由行都已經係相當流行嘅一樣嘢。 冇錯啊，即係大家我見到網上咧，大家都成日問，淨係邊度有玩具買，邊度其實玩具就。周圍都買嘅，係都可以試下批發街啦，咁或者暫時唔講俾佢住啦。咁即係，但係咧，除咗去睇呢啲之外咧，有時睇下呢啲表演係好好嘅，因為佢嗰邊都係一年先做一次啫嘛。係啊，咁其實有機會去睇下，大家可以嘗試下。啊，嗰時你都去過呢個嘅宮崎駿嗰個叫做乜嘢？即係都係有個公園咁裏邊有個博物館。係啊，嗰個都好好睇嘅，不過嗰個就要你喺羅神啦，或者喺香港嘅某啲旅行社。即係買定飛 的，一定要 book 定。 係啦，上要你要買定飛嘅。 點解咧？ 唔知啊，佢係咁㗎，因為上次我就係冇買，不過好彩嗰日又落曬雨咁落去睇我咁慘，佢又即係破例俾我入啦。真係破例嘅啫，其他人全部有飛，我冇嘅啫。 哦。 係啊，咁佢見我又遊客啦，咁可能又揼曬雨啊，真係落雨啊咁。咁人哋好識做嘅，講真，同埋佢真係熱情招待，好睇㗎，好好睇㗎。 不過其實 三英市嘅， 日本真係好多呢啲好特別嘅博物館㗎喎。 好多好多好多，唔好 安打有 咁，係唔止啊，人哋有呢個漫畫圖書館㗎，成、 哦、 個圖書館係漫畫嚟㗎，係啊，好正啊。咁其實日本嗰邊就好，即係好重視啲文化嘅，即係喺即係漫畫啊、動畫，即係佢哋成睇成係。正統嘅， 佢哋對細路嘅培育嘅似乎真係幾 係嗱，例如咧，佢即係喺涉谷啦，佢有一個電力公司搞咗個電力嘅博物館， 哦， 好靚嘅喎，入到去科學館咁樣，好多嘢即係解釋翻啲原理啊，好精彩嘅喎，我哋 啱啱睇咗， 大人睇都覺得好精彩，咁佢哋係好著重呢啲，即係俾你啲親子咧，即係 weekend 可以帶啲細路仔去。你 我啱啱睇咗個旅遊節目，有個主題公園仲得意啊！ 睇咩嚟？係 人生樂園，佢叫 咩意思咧？ 佢就係、是有50间機構，包括郵局啊、消防局啊、電力公司啊、航空公司啊，甚至麥當勞， 係 喺嗰度開一啲小型嘅店。 哦， 真係叫啲小朋友著起曬嗰啲縮水版嘅制服，然後一個大哥哥就係嗰個機構派出嘅，就教佢哋做呢啲嘢。咁就真係賺啲道具銀紙，咁佢可以響翻嗰度嘅麥當勞消費。 但係佢做嗰啲嘢意思咩咧？即係如果麥當勞，我咪真係要煎嗰啲？ 係、哦、煎啲縮水版本嘅，但係佢用電鑊嗰啲，當然係。 哦，即係唔係假嘅， 係真嘅， 真係煎個漢堡下出嚟。 有啲係真有啲，當然太細嗰啲細路佢唔俾佢掂針啦，佢、 哦、 自己煎啦。 咦喂，幾得意喎！ 咁、啊、就真係有啲消防車仔同埋有個消防員解釋啊，啲喉係點用啊？郵局嗰度真係有個郵 上設嘅呢一個展覽。 啊，上設嘅係一個。 呢個下次去我都要睇下啦。 好得意嘅啲細路仔 睇喺邊度？東京嘅邊度？ 我唔清楚啊。 係 嚇、 啊。哦，我上網查先。 我諗要上網。 幾得意真係。 其實嗰係一個飲食節目嚟嘅，佢只不過經過嗰度有介紹。哦，嗰度嗰啱嗰度介紹嗰度啲細路仔煮拉麵。 O K， 系哇，好得意。 我哋又超時。喂，咁我哋講翻快啲，講翻呢個好友兒城啊。 系。 喂，上個禮拜冇睇啦，韓永。 有啊，但係好失望，見唔到啲乜嘢。 佢好失望，我見網友又話 O K 喎。 但係 睇到啲超級金好開心 喎。超級金啦， 係。 不過就有少少無聊，就係咁唱烏蠅都嚇死啊！ 我開唱交通歌，其實唱完之後咪又係 sell 翻自己原來戰隊係佢唱主題曲。 哦，係 係。其實我都唔緊要，都唔緊要。最咩？喂，大佬，你影嗰個海鷗喂海鷗影咁耐做乜嘢啊，大佬？ 同埋好似都未去到戲玉，睇唔到高達喎。 未去到呢個正式嘅 Bandai 廠。訪問亦真係太短。 其實我相信嗰個展覽超入金嗰度咧，應該係 Bandai 妙思入面其中一部分嚟。 哦。 我記得以前去舊嗰度咧，佢另一個 section 都係分開入場費。 係要另外俾錢。 另外俾錢。咁佢嗰度又就係嗰啲嘢咯，就係嗰啲超合金啊，同埋有啲成個人咁高嘅萬能合企喺度啊，有啲鹹蛋超人日日等身大咁企咗喺度啦，或者蒙面超人啊咁咯。 咁我諗佢今次可能會再影翻啲高達啩？ 應該會，應該會。喂，佢肯定係我睇過啲相，佢有喺個廠度影過啲相。 個廠即係， 但我覺得 著曬聯邦軍制服嗰度。 我唔係咁。其實都要 appreciate 翻即係製作嗰班人啦。咁其實中間肯定有人係用咗自己嘅權力。 去製作今次呢個同高達有關嘅嘢嘅，咁呢個多謝即係有關人士先啦。咁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是、喂，其實全部嘢都係蜻蜓點水咯，即係我即係唔係咁鍾意一部分就係、是、哇，你訪問川岸黑幾唔緊要，我唔係叫你成段訪問播，我知道冇可能。但係喂， 一個 完全 係 啦， 人 哋講緊嘢嗰陣，完全字幕又唔不成。你好似淨係話俾我聽，我訪問過佢。喂，其實新聞報告啊，你剪翻兩句出嚟都好啊，係咪先？我見到人哋啊，川口老師係好有心去解講解緊嘢㗎。係，你諗下人哋 刻意整咗隻，係 啊，人哋自己親手砌隻俾你，你諗下人哋幾有誠意。我調翻轉覺得，即係佢哋拍嗰邊，即係就好似。純粹俾你望一望咁算就即係有啲失望咯。咁希望下個禮拜訪問應該係阿富野喜行，係嘛？ 好似 係。而家改咗名啦，富野由由貴啦。咁 壞咗少少嘅。 咁就希望佢真係有翻啲對話咯。係 啊。 唔好又咁影幅相就算或者。 其實都想聽下佢其實咁高大嗰人話創。 你 訪問 佢，我都想聽佢講啫嘛。我聽你講喎，大佬搞錯啊！ 咁淨係影住一個入。老老地日本人坐喺度真係冇乜意思。 係啊，你話去邊個都得啦。係啊，即係真係咯，我哋其實想聽下即係人哋有啲嘅談話。係 咯， 不過都剪好曬㗎啦，我哋而家講都冇用㗎啦。係咯，就算有關單位聽到都唔會改變啲乜嘢。 好啊，今個禮拜換佢有咩推介啊？ 咁啊，即係啊，或者頭先咪講翻先。其實咧，我見到啲網友話咧，好希望香港啊。是好似嗰邊咁係有啲超合金嘅博物館，其實呢、哦、大家知唔知係有過㗎。 曾經有一荃灣啦。 係啦，荃灣係有人搞過㗎，當然啦，要收幾十蚊入場費。嘩，大家直情話唔搞錯呀，要收錢㗎咁樣。喂，其實呢即係老實講啊，即係大家如果係想有呢啲嘢嘅話呢，就要支持一下。係、哦、呀。 咁其實如果人哋租一個單位，燈油火蠟、 啊、 其實都要錢嘅。 你當嗰啲超合金自己係啊，你好大㗎，好似嗰時佔地都。 啊、其實如果你話希望人哋免費，除非政府啦。 因為當時我都唔喺香港。 哦。 係啊，咁就係知道有個咁嘅嘢，啊嗰時都諗住翻嚟要去睇啊，都不過好快已經好似消失咗。 咁你香港嘅租金嚟嘅，租金 啊，即 係好難維持到一檔嘢。 係啊，所以大家有時就算人哋買套片啊，例如好似上次《新世紀》啊，或者甚至乎《蒙面超人》嗰個電影，但老實講啊，《蒙面超人》套電影我就明知唔好睇嘅。 係啊，比想象中差 啊， 但係 純支持嘅咋入去，即係支持一下。咁我都希望人哋繼續會買片。如果個個都唔支持，其實冇㗎啦。 是 大家記唔記得哥斯拉含撚超人啊？以前上戲院啊，點解而家冇啊？票房唔得咯。 咁都係嘅 係啊，咁如果大家唔支持咧，咁以後 straight to video 咯，甚至乎 video 都唔出咯。大家唔想見到咁、啊， 都 有 video 咧。 當 係係 啊，當係大家即熱愛一個嘢，咁啊去支持翻，即啲有心去買呢啲片翻嚟嘅人，就唔好大家成日有個商業上面，佢賺唔到錢關我咩事？唔係嘅，即係佢執笠就梗係佢嘅事啦，但係。都影響到我哋，即係冇得睇㗎嘛！大家明唔明呢個道理？ 如果大家唔想以後所有嘢都係 選擇越嚟越少， 簡體字幕 選擇越嚟越少啊！老實講，有時有啲戲即係好戲咧，真係喺戲院睇唔同㗎。係啊，咁支持下啦！希望大家以後 所有都 BT 簡體字幕。 如果以後真係有心人再搞啲博物館，大家幾十蚊，可能係睇到長戲食到餐飯，但係支持下啦，到時係咯。咁唔知有冇人再搞啦 ？OK。 咁跟住今個禮拜嘅玩具推介啦。 玩具推介其實就提到啦，亞馬圖啦，即上次出呢、這個，唔係亞馬圖廠名嚟嘅，即上次咪出呢個嘅 Marcos 嗰只骷髏頭機，咁佢咧原來跟住出呢個1:24啊，呢、這個英格倫啊，即係呢個嘅機動警察啊，咁話好犀利喎，又著燈又剩嘅喎， 哦， 係啊，個眼嗰、那個眼罩又識得，即係個機械個眼有個護罩又識得開山啊， 真 係 咁啊， 係啊，那個駕駛艙又可以升降咁喺度，好正啊！咁即係而家有啲即係未製作好嘅相啦，大家去喺網上揾嚟睇下啦。咁頭先講過騎羅羅出呢個武者啦，咁同埋呢啊上次咪講話 Batman 到卡通嘅，咁原來嗰個貴正王嗰版本係會同呢個竹谷龍之呢就一齊即係做一個嘅實物嘅 figure 出嚟喎，咁會跟埋電單車嘅。 嘩，貴正和嗰個其實唔係好 Batman 嘅啫喎。 咪都 OK 嘅，個玩具 OK 嘅。喺個玩具都 OK 嘅。 裏面睇其實唔似 Batman。 咁大家又可以上網玩。 有少少我個感覺就有少少似咩呀用飛鴨隻鋼鐵大王。 我冇咁肉酸。咁同埋呢電磁盒啊，即係合金雲啦、超力電磁盒啊。 哦係、 啊。原來呢就會再版啦，但係講明呢今次係最後㗎啦。 哦， 咁如果大家未買或者買翻咩 whatever 或者想儲翻咁要買翻啦。咁同埋鐵人28啊，即係肥老闆啦，咁就會同呢個嘅 靚仔版即係瘦嗰個咧，到時一齊出，咁有個新嘅版本嘅，咁佢會有個即係 Metallic Blue 咁嘅色嘅咁樣嘅，係啊係啦。 太陽之用者同埋 太陽之使者啊，原來我哋亂噏錯，使者係啊，即係嗰只好似萬能俠咁身形嗰只，啊同埋嗰只真係幾靚嘅，即係我而家見到啲實體嘅相咧。幾靚㗎，同埋佢啲關節係唔係萬能俠咁少㗎，即係個腳掌呢原來即係腳趾前面嗰節又另外喐得呀咁㗎。 哦。 係呀好正㗎，係呀即係頭可以惡高呀咁，即係做到好多好好嘅動作，好正呢隻，即係相信亦都唔啊我佢唔知係兩隻一齊出定點㗎，即係咪一 set 咁樣㗎，但係都相當靚㗎，其實要買呢隻真係要買。咁我哋講埋少少啦，咁 Batman 預告下個禮拜上畫啦，大家一定要睇呢套戲係即係嗰邊美國嗰邊影評就講咗係好嘢嘅， 近期最好嘅。 係啦，咁多套超人片呢套 漫畫改編嘅， 冇錯。咁啊，後面係咪有啲未講嘅資料同大家講埋佢？ 或者講埋 Two Face 啦， 最後嘅呢個 温 書啊，幫大家。 其實就係由 Detective 70期嘅一個人物嗰度嚟嘅，其實最初出咧嗰陣時佢叫 Harry Kane 嘅。唔係叫 Harry Dan 嘅， 唔同名嘅， 嚇，因為後屘可能避咗超人個名啦。 哦， 超人叫 Clark Kent， 咁就改咗做 Harry Dan。咁其實根據作者阿 Finger 咧，嘅同 Bob Kent 嘅意思咧，佢哋自己話翻咧，就有兩樣嘢令到佢哋創造咗呢個人物出嚟嘅。 哦，係邊兩樣嘢？ 第一樣咧就係1932年嘅一套戲啦。Scarface 其實講卡方啊， 花面 殺星，你好似睇過嚇，你好似 但係黑白版係嘛？ 黑白版。 哦，嗰時 唔係 John Travolta 嗰度。 呢個 American Film 嗰陣睇過啦，焗住上堂睇啊！ 啊，每天殺人之後，同埋佢係好中意玩銀仔㗎嘛。 係。 依個習性咧就留佢嘅，當然佢唔係爛塊面啦，佢只係一個刀疤嘅。依個習性咧，佢刀疤。同埋個習性就遺傳咗佢， 哦，即係啟發咗 Two Face 個， 同埋至於佢性格上咧，又係同變形俠依類似啦，就係 Doctor Jekyll and Mr. Hyde 嗰度嚟嘅，即係鬼異中文嘅， 係真係雙重 佢兩個性格，一個正義，一個近乎懦弱嘅正義啦，佢本身嘅性格，同埋一個超級邪惡嘅 Crime Boss 咁啊，咁佢每次做嘢就要掟銀仔去決定點去做啦，咁。同埋呢有個幾特別嘅地方就係、是、你記得60年代 Adam West 嘅蝙蝠俠呢就因為佢個造型實在太突出啦所以將佢掟咗出嚟。 唔係我諗佢恐怖呀係咪即係恐怖一邊。 太恐怖一邊。同埋早親佢一定要殺人㗎小丑都仲可以嘻嘻哈哈。咁佢唔殺人就真係冇乜特別。 所以擺落嗰度咁合家觀嘅版本度啦。咁就係咁多有冇啲詳細資料即係我知道今次套戲呢其實佢都會變㗎喇。 啊其實如果根據導演佢自己話呢個哥譚城呢會係由上集進化出嚟但係佢會做得更加真實。 點樣仲緊上次已經好真實㗎喇。 即係會有返啲流汗啊啲、 哦、 黑暗啊場景啊或者啲城真係會有滴下水啊或者有啲、 okay, 三掛出嚟。 其實更加似 New York 嘅 黑暗居咁。因為上集其實都幾科幻咁搞火車啊嗰啲 咁 今集會雖然會有但係就會盡量避咗嗰啲。 咁係喎我睇畫頭真係好似正常好正常。 佢係好正常 啊。係啊係啊。 其會類似返嗰套卡通版嗰個成日卡通版又更加現實啦掛曬孖煙風係喺啲舊嘅矮嗰啲樓度嗰啲啦。咁佢會係類似咁嘅今次個行程。佢、 okay. 就話就唔想好似 Tim Burton 咁就太抽離啦。蝙蝠俠其實你喺翻現實嗰度咧，都應該係可以存在到嘅。 哦，原本係噶 New York 咁嘅啫嘛。 咁 罪惡城市。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小丑佢唔揀個浸到爛面嘅怪獸版本，即係癲佬版本，佢揀翻最原準、最 original 嗰、那個。即係 你講小丑，你又講 Two Face 啊？小丑嗰陣時啊，佢都係擺最 original 個版本，即係一個中意扮、中意炒自己白曬 嘅， 中意化妝掩飾自己個內心嘅。 嗱，呢集咧佢就 翻 boss， 佢就冇 癲佬。 拍出嚟話小丑嘅來歷，但佢哋講嘅話，今次啲小丑係有啲童年都係即係老豆虐待嘅陰影咁咁樣。 同埋一致，大家一致都係讚阿 Leg 做個做嗰個小丑係最正。 哦，佢哋話即係嗰啲演員話 比 長 比 Jack Nicholson 更好啊！ 喺片場啊，成日都嚇親㗎。 哦， 係啊，即係佢嗰個演出嗰個小丑嗰個， 因為佢依個小丑係原本唔係 Jack Nicholson 嗰個 ，Jack Nicholson 嗰個癲佬嚟㗎嘛。依、這個 咁啊， 依個係真係一個好陰暗面，只不過佢扮小丑係想俾人知佢真實嘅。 Jack Nicholson 嗰個都唔係咁黑暗嘅， 啊嗰、 那 個 唔係咁黑暗， 其實有少少搞笑添， 少少啊呢個好黑暗， 依個就真係好黑暗啊。 其實 同埋你睇翻啲劇照，佢其實好陰森。 佢嗰個小丑造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實好似以前 The Crow。 會係， 即係個顏色同一個，係啦，冇錯啦，李小龍個仔嗰套，但其實都好邪喎。 哦、 大家亦都死咗， 系 啊， 做完都系 错，冇错， 咁唔同死啊，唔系俾人白死。 都即系呢啲所谓嘅荷里活嘅诅咒啦。啊，我哋迟啲可能会讲啊，或者下一集 开个梯度， 系啦，下一集即系正式做套戏嗰阵，我哋或者楞下等佢讲下。 超人都 OK， 系 Superman， 好多个都有事噶。系啊，死嘅死，跛嘅跛，唔係好嘢， 乜乜不得事啊咁之类嘅。 系啊， 咁或者有机会 再 讲 嗰 个 真 系 好复杂嘅，其实来龙去脉。咁啊，仲冇要同大家補充啊？大家要均定輸下個禮拜就上畫噶啦。 記住 email 俾我哋，再講多一次個 email address。 O K 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啊 ，tasukusf@yahoo.com.hk 嘅。 好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O K， 拜 拜。